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阵4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再来补充一条低温蓝色预警。那么受持续补充冷空气影响，预计24到26日本市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低于-10度，请注意防寒保暖。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这档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情感问题，每天我们会播出在22点北京城市广播。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大家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同名的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们参与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朋友介绍我收听你们的节目，知道你们的节目里呢解决情感的一些心理问题，我的情感真的是有心理问题，或者说我的心理问题就是由于一段情感而落下了这个心理问题哈，就是我到今天也不能够明白的是，为什么我的男朋友不能好好的和我说再见呢？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俩谈了快1年的恋爱了，他告诉我说，他父母考虑到让他到国外去，到国外呢，只是暂居一段时间，他们家可能有他们家的一些考虑和打算，他们家在国外也有亲友，也在国外帮他联系了一个学校，他说他也想去学习一段时间的语言，那我问他回来吗？他说当然回来了，等等这些，在他走之前，没有一句对我说分手的话，很正常，我买的礼物他也都接收，我给他买的各种各样，在国外能适合他吃的零食，或者是一些用品用具，他也都收下了，也和我一起出去上街买东西准备，我哭的时候他也哄我，因为我跟他说那我们要经历一段时间异地恋了，不过好在呢，其实我也有这样一个想法和打算，我也想结束一下手边的这个项目和自己公司第一个辞职书，我也想到国外去有一段时间，好好的去加强一下自己的语言。那么我跟他呢大概就提了，因为并没有真的会有现实的一个计划，所以我还没有跟他提到更多，我只是告诉他你去吧，也许呢我能早一点结束我们的异地恋，我也可以过去找你，那我呢主要是要看我工作的状态哈。这些都说得很好，跟你们描述这些就是说，他在走之前他没有对我说要分手的意思，也没有跟我提要分手，只有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点点不对劲，因为当时他对我说的一些话几乎就像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最后告别说的话，什么你将来要幸福啊等等这样一些，我觉得都很难想象在那样的时候他 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呢？就好像是一下子走了就再也不见了。我当时心里有一点难受，是因为想到有没有可能坐飞机出危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想法。可是没想到那其实是他分手的一个打算。到了那儿之后，微信拉黑我了，再也不跟我联系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联络不到他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一个朋友，也是我们以前一起见过的一个朋友，我让人家联系了他，结果人家几天后告诉我说他确实是想和我分手了。可是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手呢？我就有心理疾病了，我每天都在失眠，我每天都在想为什么不能好好说分手，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说分手呢？是我很可怕吗？是我是一个很可怕的女朋友吗？我不明白我究竟哪里做的不对呢？ 嗯，少一个解释。 嗯， 所以自己就处在这种不明白当中，但是内心的那种情感，就分离带来的这种伤心，还有这种被分离所带来的受伤又很强烈。那这种一般情况下，人的知情意是要一致的， 嗯， 缺了三分之一，就是情绪是有，但是那个认知没有，行为也有，就是他现在来求助我们也是一种行为， 嗯， 但是认知没有，所以他缺这一部分，缺这一部分内心确实不完整，他是一个逗号， 嗯， 他是一个省略号，后边还有很多东西没法填补，所以他肯定心里会不舒服，有的时候是可能导致他走入下一段感情都是一个困难的， 对对对， 这个事情呢有两个方法来帮他解决，第一个方法就是真的是解铃还需系铃人， 嗯， 还得是他的那个男朋友，不管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还是直接的方式，给他一个解释， 对， 就是为什么会如此， 嗯， 即使我们现在来跟他讲，就是有一些人在面对分离焦虑的时候，确实可能就是这样的， 嗯嗯， 要么就无限制的 OK， 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哈，答应你的事儿到了这个答应的那个日期，他也不说没做完， 嗯， 他也不说不给你做。他只说再等等再等等再等等，他就得等着你说那个不用你了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消失了啊，就消失就找不着人了， 嗯， 似乎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回避掉那种分离带来的尴尬呀痛苦啊等等等等，这些或许是如此的，但是这种解释完全消除不了这个女孩子心中的隐忧， 对， 完全没有用，除非那个男孩亲自跟他说，而且说的过程当中还得有强烈的情绪表达出来才可以，所以这是一个途径和方法， 嗯。 那么还有一个途径和方法呢，就是找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可能会通过一些技术，这个可能要用一些技术了，比如说催眠也好，或者是行为上的空椅子也好， 嗯， 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比如时间线，反正一些很具体的处理这种创伤又不完整的这种技术，来帮着他来做一个包扎， 嗯， 完结， 嗯， 恢复。 嗯 啊，还有一个回到现在， 嗯 啊，来做一个处理， 嗯嗯，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段关系如果结束的不好， 嗯， 结束的莫名其妙，结束的欠解释， 嗯 啊，或者说这个结束的自己都觉得不合常理， 嗯， 是不是真的就是在自己心里，这就是情感给我们带来的那么一个伤痕了？ 对对对，人有时候是很奇怪的一种动物。特别是两个人进入到感情的状态的时候，他就需要有开始、有过程、有结束。 对， 哪怕这个结束是一种赤裸裸的、明显的伤害，可能都好过悄无声息的就给你一个结果要好得多。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这个行为是个孤立的行为，我没法知道原因，我也不知道将来当下这个行为又没有一个解释，这是人最受不了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哈，一般来说爱情的开始总是很美好的， 嗯， 那么结束的时候其实也美好一点更好， 嗯，对， 再怎么样给对方一个交代吧， 对， 有些人做事是一定要一个交代的， 对， 如果没有那个交代，有些人真的是心里过不去的一个结呀， 对，他会过动启动人的这个思考系统， 对， 就大脑系统， 对对， 但是这个启动大脑系统之后，他又想不出什么东西来，他会让你的这个思维思绪啊， 嗯， 无休止的去发达， 嗯， 去想，你知道，就是这个，如果你拿大脑扫描来讲，就是这个海马体这个部位，它有高亮， 嗯， 这个地方一高亮的时候，人往往就会陷入一种比较心理 混乱痛苦的一个状态。 对 啊，他会有很多想象的东西出来。 对 啊，想象越多越走进，想象越出不来，因为这种可能性太多了。 对， 钻到里边去就很痛苦。 是的。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董老师，下一遍哈、啊、是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啊。这个男生呢是说，前不久经历了一件事情，很现实的事情，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根本没有能力给我喜欢的女生现在带来幸福。说来真的很惭愧，其实就是经济问题。我的女朋友还在读书，那么前不久意外的怀孕了，不能够让她在学校里住。那么那段时间呢，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给他租一间房子，或者是临时的租一个酒店，能让他有几天调理身体，这也是他提出的。另外还应该带他去更好的医院去解决这件事情，因为我也在读书，他也在读书，我也不可能让他到我这边来。但是在这个现实的过程中，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根本没有能力，我除了有限的生活费之外，我连借钱都借不来能够帮他度过这个难关的费用。我才意识到，生活是很现实的，也很残酷的。现在的爱情如果没有发生这样一些事情，大家就算在一起很穷，哪怕吃个冰糖葫芦都觉得挺开心的。可是一旦遇到这些事情，才意识到生活那么的现实。如果我们现在连心疼他的能力都没有，给他幸福的能力都没有，那我们待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在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对他提出了分手。可是他不能理解，他把我理解成了渣男。他说我害了他，现在却不要他了。所以我现在也觉得挺委屈的，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看这个事儿，怎么解释呢？ 有一个归因的这个名词哈，叫过度归因，就情感性的过度归因。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刚才这位男孩子做的这个反思啊，没有错，确实是，不管是爱情也好，生活也好，确实需要我们有一种抵御风险的能力，或者是现金的储备哈， 对， 或者金钱的储备， 对， 有事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花嘛， 对， 这个是对的。但是你也要客观的来认识这件事情，很多事情也不能强求。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个学生时期，他没有，你又没有工作，当然没有经济来源，你跟别人借，别人也都是学生，肯定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这个会导致这个男生有受挫感。但是受挫之后他的反弹有点大，不至于说就是想的这么悲观， 对， 这么悲观，现实也没那么残酷，这是个现实，但没那么残酷。你知道，一过度情感性的归因之后，人就会变得自私，就会只关注自己的感受、想法或者是价值观，形成自己的决策，而不顾及对方怎么想，比如说，现在你其实应该是有这么一个归因没有问题，你甚至可以把你归因所导致的这种情绪、情感和对这个事情的态度讲给你的女朋友听，我相信她可能还挺感动，觉得没照顾好你啊，无能为力啊，那应该产生的是更建设性的行为，就比如说，虽然我在金钱上没照顾好你，但在我情感上我给你足够的安慰、慰藉，那更好，那没准这个，如果是说对身体来讲，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比吃两顿好吃的还要好。 对 呀、 啊， 对吧？情感上的愉悦，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哈有点情感上的过度归因了。 哦，您这么说我们明白了，这叫过度归因。 对，情感上的，情感上的，然后自己往回调一调。 对， 要不然你想站在女孩子的角度，她会怎么想？ 站在女孩子的角度可不吗？她也许她能够明白，可能你有些内疚，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像你想象的更好的能够站出来保护他，给他所需要的那一切。但是他更不希望的是 此刻失去你啊， 没错， 对吧？ 对，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很像是有一些什么狗血电视剧啊，这个 会这么演， 都会电影里的这么演。 对， 我对不起你，我太穷了，我配不上你，我走了，我出去赚钱去。 对 啊，十年以后我再回来， 对， 衣锦还乡，我再来娶你吧。 没错， 是吧？ 电视剧它本身就是一种夸大嘛。 对 啊，然后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说过度嘛？ 对， 就这个意思嘛。 对对对，嗯。有一位女士，她说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我告诉我父母我想离婚的时候，我的父母呢，都给了我极大的支持，特别是我妈告诉我说，以后绝不催你，你如果不想再找人了，我们一定不催你。我的女儿今年四岁，自从我怀孕到女儿生下来，我的先生一天一天的作。他是男人中少有的那种人，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对于我和女儿来说，有的时候他完全不顾。人家都说爸爸有了女儿之后会对女儿很疼爱，可是他几乎有数的抱过女儿，家里一有一些什么事情他就说烦死了。自从有了孩子，应该说自从我怀孕之后吧，他就觉得他不堪重负，生活有重压，他有压力，他承担不起。有了孩子之后，即便走在地下被孩子的玩具绊了一下，他都回头能吼我和女儿半天，女儿都很害怕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回家告诉我父母说我要和他离婚，我父母这样的支持我，我非常的感谢。我妈呢，现在是让我住在娘家的，可是没想到这样一个情况，我的丈夫死活不离婚，三天两头到我父母这儿来闹，找我父亲谈话，有的时候跟我母亲说话的时候，说着说着还发一些小脾气，继续作。我对他甩下了一句话，我说我是一定要和你离婚的。他说如果我一定要和他离婚，他就会和我争夺女儿。我现在吧，就是觉得自己好要崩溃啊，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男人？我不理解我自己的是，为什么当时会和这样的人谈恋爱、结婚，还能够做了四年的夫妻呢？我真的很难理解我自己，而且我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今天的他和当时的他好像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这些事情都是让我最近心情特别不好，我就是想跟你们诉说一下。 嗯，十分理解他现在的心情哈，一个是这个在婚姻当中的那个经历，要离婚的时候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不过还好他父母还真是很难得啊，这个 很支持他， 很无条件的支持啊， 对， 各种支持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是幸运的地方。那么我想帮他去理解一下他的这个情感婚姻状态 啊， 比如说他先生的行为很明显，在我听的时候，我就会知道，会猜想到他先生内心一定是有过创伤的。 哦，是吗？ 一定是受过创伤的。 嗯， 就是我们来看日常生活当中人的一些行为哈，除了那些过激行为，比如说被激化的一定程度，可能产生了非常态的行为。 嗯， 看着不好理解。 嗯嗯， 其他的，如果一个人存在常态的不可理喻的行为， 嗯， 内心一定是有创伤。 嗯， 但是我们平常习惯用道德来评价， 嗯， 因为道德的这个武器啊比较好拿， 嗯， 拿过来就能打人， 对， 而且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嗯， 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他一定是有一个创伤的，而这个创伤一定还是跟这种养育亲密有关系的， 嗯， 啊，他有可能是我们大胆的帮他分析哈， 嗯， 有可能是爱无能。 爱无能， 亲密无能， 嗯 嗯，就是需要他去被迫感受到亲密。比如说一个男人有了孩子之后，有些亲密是被迫感受到的， 嗯， 不一定是你主动去寻求亲密。比如说跟孩子在一起，孩子对你可能就是这种，这叫被迫被感受到亲密， 嗯， 这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种，由于他过去的创伤，他可能会有一种很激烈的情绪出来，让他做出那种他自己可能都不想做的行为。比如说这个玩具怎么到处乱扔呢，冲孩子吼，孩子委屈的哭，你知道当孩子哭的时候他就会又被激化 啊， 他更激化的必须变狠 啊， 变得这个不可理喻， 越来越凶， 越凶越来越凶，要不然他会体验到他自己根本没法应对的自责感。 他受不了那个东西。 嗯， 所以这个时候整个这种变化就让他处在一种创伤展露或者是暴露或者是创伤无法用理智来控制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他会做出很多不可理喻的行为。 嗯， 比如说我就缠着你，我就要谈着我还急。 嗯， 就类似于这些东西。我们跟他说这个其实是希望在我们理解他的痛苦，在他能得到他父母支持的情况下，试着去理解一下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事情以及他先生的行为。 嗯， 有时候有理解就没有恐惧了。 对对、 对，没有理解的时候他会觉得特害怕。 嗯， 这人老缠着我甩不掉。 对，太可怕了。 对，没错。 嗯， 而有时候理解才能真正带来那种，就是那种解结啊， 嗯， 那个结解开， 对，解开这个疙瘩。 没错，没错。 嗯，对他心里现在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像您说的，可能是觉得恐慌哈、 嗯， 可能是曾经相爱的人，孩子的爸爸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在一起过你又不好好过， 嗯， 我说不在一起了，你又开始不依不饶， 嗯， 你所表现出来的，在我看来都不像是一个好爸爸、一个好丈夫的样子。 嗯， 当时我怎么会和这样的人相爱呢？ 嗯， 我自己到底是哪出问题了呢？ 嗯、 这都是我们一般人的这样一个思维了。 没错，是这样的、 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不了解。 对， 嗯， 对。 如果我们理解之后，可能就会好很多。 好很多。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好，有一位呢，这是一位父亲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自己知道我是有能力给我女儿幸福的。我女儿今年是24岁了，那我们家里边就这么一个独女，所以呢家里边的条件也还过得去，可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当然也不愿意女儿找一个不合适的人、不好的人。我女儿昨天跟我有一场谈话，她给我介绍了她的男朋友，我还没见呢，手机上给我看了照片，男孩长得也算挺周正的，工作一般吧，我觉得外在条件也还说得过去，可是最重要的是男孩家里边很穷，家里的父母身体也不好，而且父母很早就开始不工作了，父母呢可能都是那种低保收入者。想到这儿我心里挺难受的，可是一向是觉得在女儿面前做出正能量的样子的父亲，我又不能够对女儿说出一些负能量的话，硬着头皮我说女儿的选择我是信任的，可是今天一天心里都很堵啊，不想让女儿嫁这样的人啊，怎么办呢？ 这是做父亲的一个课题啊、父亲对女儿的爱啊，那简直就是真的是怎么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更好了。 对 啊，那就是爱的不能再爱了。 对， 这么一种状态，然后呢又要在女儿面前变得既善解人意又强大， 嗯 啊，还有这种表现出尊重孩子的任何自由的选择，好像这个父亲强大到就是什么都可以的这个状态。 对， 但是越这样内心其实越脆弱，越很多很多的东西会被触动到，比如说、就是在女儿择偶这件事情上很有可能会择一个在某一方面你不太满意的，这时候真的是对父亲是一个挑战， 对， 是一个课题。我们也不想分析为什么女儿会选择这个男孩， 嗯， 这里边有一些什么原因，我们不管他了，那个其实不重要。 嗯、 其实重要的是对这个父亲来讲哈，他真的要面临这个分离。 嗯， 他不单单是因为女儿选择了一个这个可能家境不太好的这个孩子，其实这里边的核心是分离。 嗯 嗯，以及对女儿以后这种自己的选择或者过好日子的能力的信任，以及我们再说的更深入一点哈，如果将来你的女儿过得不如意的话，不是很如意的话，那作为父亲应该以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给予女儿继续的爱？ 嗯， 这个爱要变了。 嗯， 就是当女儿长大要谈恋爱要嫁人的时候，父母啊，特别是父亲对女儿的爱要变了。 嗯， 他原来是父亲能完全给女儿营造一个特别安全舒适真的是公主一样的环境， 对对 对吧，但是王子来了对吧，把公主接走了， 对， 这个时候父亲的爱就要变， 变得有界限、有距离，可能会变成一个观察者、 嗯、 可能会变成一个祝福者和被动的支持者， 对， 可能会变得回来关注到自己， 嗯， 啊，关注到自己的爱人， 对， 啊，可能会有这些变化，啊，去体验呗，这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觉得这个父亲挺好的，这是个伟大的父亲， 对， 啊，他知道，他理性都知道该怎么着，他只是自己心里不太得劲儿，你知道吗？ 对呀、啊，就心里不舒服啊。 对，我见过很多父亲啊，嫁女儿特高兴， 嗯， 一回头眼泪唰就掉下来了。 那当然了， 唰、啊、擦完之后，哎、啊、又转， 又很高兴， 又很高兴， 就是还是想在女儿面前做出最伟大的爸爸的样子。 对，而且有时候还要显得不在乎。 哦， 男人嘛，就那种、嗯、好、 啊，男人的自尊心， 自尊心就这种感觉。对， 对，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互动分享情感问题，这情感问题来自于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里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很多和我们互动的方式。稍后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 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线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一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5%。再来补充一条低温蓝色预警。那么受持续补充冷空气影响，预计24到26日本市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低于零下10度，请注意防寒保暖。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交流各位留给我们的提出的这些情感问题。有一个问题也是专门留给董老师的，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她说她现在呢挺难受，很别扭。她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她的头胎孩子是一个女儿，女儿呢5岁了。那么现在呢她怀了二胎，怀二胎现在已经有快5个月的时间了。她说问题呢是出在本来呢我和我先生两个人都商量好了，确实是想要二胎的，我也是满怀期待的怀了二胎。怀了二胎本来是挺高兴的一件事情，可是就在前不久啊，她基本上算是连蒙带骗吧，让我跟她回了一趟老家。回老家呢他又连蒙带骗带我去做了一次产检，而产检的这个医生呢是他们家认识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才知道他主要是想知道孩子的性别。那么当他知道了这个孩子的性别依然也是一个女生的时候，女儿的时候，那么他就对我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说辞了，主要是想让我不要要这个孩子。他是觉得二胎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一男一女是合适的，我们已经有一个女儿了，他希望我们再要一个男孩子。原本以前我们讨论过，这作为一个愿望在夫妻之间，我也对他说过，我说第一个是女儿，第二个真想要一个儿子，儿女双全多好的一件事儿。可是对我来说仅仅是说说而已，有什么样的二胎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对我来说其实现在并不是那么重要了，只要是我的孩子我都会爱，况且我已经有这么大月份的身孕了，他怎么就能还对我说出这种话来。我这几天一直都没有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可是从这件事上我发现我对他有了新的了解，包括对他和他的家人，我发现他对我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处心积虑对待的，特别在对怀二胎性别这个问题上，比如说怎么骗我回他家，怎么样又骗我去做产检等等，现在想一想都觉得内心有一点恐惧，就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如果将来我生下来了我老二，老二又是个女儿的话，他会对孩子怎么样啊，就是这样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啊挺多的。我们从大往小说，帮助他来理解这个问题吧。往大说就是习俗问题啊，就是都想要个男孩。我们这个中国地盘上广大区域好多人都有这个想法嘛，要个儿子。然后呢如果上一胎是个女儿呢下一胎是个儿子，那就儿女双全就会更幸福。这个跟我们的文化习俗有关系，跟传统观念有关系，而人的意识的发展认知的发展 或者脑子里知识的发展总是先于传统，就是我们在脑子里之前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一些更新的知识和理念，但是我们还是拗不过传统的这个力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类似的问题极容易发生这种夫妻之间的矛盾跟冲突，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人得学会应付或者应对我们的生活啊，或者是生命的过程不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去发展。 对， 你比如说这个男性就是这样，他要学会去解决这个事情不如我们预期的那种去发展。 嗯 啊，你觉得是个男孩其实是个女孩，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要考验夫妻之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沟通。 嗯， 你可以别把它当成一个这个非得固着在这个什么生男生女这种问题上，因为这个你会再挑战观念。 嗯， 这个是挺大的一个阻力。 嗯， 你就把它固着在或者固定在瞄准在夫妻之间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 嗯， 一般情况下是这么一个过程。类似的问题哈，就是你一定会经历一个先生特别的狂躁啊，或者是不安，或者有些变化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 因为他难以接受这个现实，自己的期望落空了。 对， 这个很正常。 嗯 啊，一定要经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要经历完这个阶段之后，你要想法让这个结果是个事实。 嗯 啊，就是一定要告诉他这个孩子，就是比如生还是不是，一定要生，你要自己想好了啊。 嗯 啊，一定要生，怎么着？ 嗯、 当男性慢慢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他才有可能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态度去做改变。 嗯 啊，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风险，就是男性他就不接受这个态度。 嗯 啊，他就还以自己的这种情绪或者是转化出来那个态度来对待你们。嗯，他有可能跟原来不一样了。 嗯， 有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但是多数情况下，当男性认定了这个是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夫人的态度又很坚定的时候，男性也会随之而变。 啊、 也会接受一些东西。 嗯， 这个在我的生活当中发生过这么几次类似的事情的。 嗯， 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老家那个地方啊， 嗯， 就特别的 重视男孩， 重视男孩。 嗯， 而他呢，这个到老家去做这个产检呢， 嗯， 明确的人家告诉他就是个男孩。 嗯， 他高兴的不行啊。 对对对、 嗯，他回来跟我们就各种高兴。结果呢，生完之后医生给他抱出来之后，女孩，他跟我说他在那儿愣了。他不知道愣了多长时间， 报错了吧？他是这种感觉吧？ 对，他就懵了。当时， 嗯， 都说是个男孩了吗？ 对、 他有大概三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真的是自己也很难接受。 嗯， 这个很难接受就会导致各种情绪上的问题、语言上的问题、在关照上不投入的问题都会有。但是现在慢慢的，孩子慢慢长大，他跟孩子有互动了， 嗯， 他自己也过了那个劲儿了，OK 了， 嗯， 也没有问题了啊。所以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嘛。他有这么一个过程。 嗯 啊，所以我想跟这位女士说的就是两个层面吧、 嗯、 一个层面从大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儿，中国人骨子里可能都有这个问题。 嗯 啊，第二个呢从技术层面处理这个事儿。 嗯 啊，先生处在这个情绪有波动的状态的时候就让他波动。 嗯， 你可以不用太多的去管他这个事情。男性的情绪跟女性情绪不太一样，女性有情绪的时候总是希望被关照到。 嗯， 男性有情绪的时候其实你就让他有点情绪呗。 对， 因为男性的情绪有时候趋向于非得解决问题。 哦，和女性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啊、嗯。 对。 就是你就得给我达到那个结果，我情绪才没。 嗯。 所以这时候你要去关照他的情绪，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关照他的情绪。 对。 啊、你要去那种安慰啊，像共情啊，可能有的男性还不受用。 对。 所以你就让他去吧。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如果你决定要，你就让他坚定不移地告诉他，这就是这个事实。 嗯。 啊、当这个结果落定，虽然不是他期望的那个结果的时候，那么他就开始进入到调整阶段。 嗯 啊，那么在这个阶段，你们还就考验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关系的弹性了，共建能力了啊。这个时候基本上需要注意的点也没有太多。 嗯 啊，他男生有他自己的节奏，只要你别太强迫他，你把自己关照好。 嗯， 也别太挑他的刺儿，基本慢慢就差不多。 嗯， 就 OK 了。有时候夫妻之间就特怕什么呢？所有的精力就关注在这个事儿上。 嗯，对。 就把这个事儿放大了。 对。 啊、所以你把别的事情该干别的事情也拉进来。 嗯、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事儿给稀释了，极小了、 嗯、 慢慢的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 嗯。 嗯。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 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呢，是一位女生，她说我想问一下我自己遇到的心理问题是，我特别不愿意我的男朋友和他的家人太亲密了。我和我的男朋友呢，我们俩都在北京，我们俩认识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谈恋爱谈了4个月了。在那之前我们俩都是好朋友，彼此应该说暧昧了很久吧，然后我们开始谈恋爱了。其实我一直都是很想做他的女朋友的，我一直都觉得我会做他的女朋友的，当真正能做他女朋友那一刻也是我最幸福的一刻。我要说的是呢，我们俩好了之后，他父母来过，他家里的亲友也来过北京，那么他带我见过他父母，还有就是亲友来了，他陪着亲友出去，比如说去一些旅游点啊，或者出去吃饭啊什么的，当然他也会叫着我。可是为什么看到他和亲友和他父母在一起，如果比和我在一起还要亲近的话，我心里边就特别的不舒服。他们家是说方言的，他们说方言我有点听不懂，当他们一说方言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起急，我就会特别希望的是他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回来之后吧，我自己其实偷偷的也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我觉得自己这样做特别不好，气量特别的狭窄。可是我要说的是我控制不住，一旦他有亲友来，亲人来，父母来，我还会是这样。过不了多久他父母还要来一次，而且这次住的时间可能要稍稍的长一点，我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了。主要问题是我不舒服，我就会找他的茬儿，他还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了，我还不能够告诉他我不太愿意他和他的家人更亲热，这样说那不是显得我太那个了吗？所以我就想问，我是什么心态啊？是女孩谈恋爱都这样吗？ 正常，都这样。 正常吗？ 正常。 是吗？ 对，都希望这个男朋友，他当然分阶段哈。 嗯。 特别是这个从初恋对不起，不是初恋，恋爱初期到恋爱的这个高潮期， 嗯， 这个阶段尤为强烈 啊， 就希望对方完全是自己的， 对， 希望对方从父母的那根藤上摘下来， 嗯， 是一个独立的南瓜。 嗯， 不能老长在那个藤上，所以正常。首先来讲正常，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你要愿意跟他说，你可以跟他说，但是你别说什么呢？就夫妻之间一般都要注意这点哈。 嗯， 你不要否定一个建立一个新的。 嗯， 你要学会并存。你都跟你父母亲近，我看着也挺高兴的。 嗯， 虽然我也难受，但我心里也挺高兴的，因为证明你跟你父母关系好嘛。那第二个就是你能不能多补偿我一点？ 嗯， 就是当你跟你父母亲近完之后，我觉得有点被冷落，你要多补偿我。 嗯， 你陪完他们回来，你高质量的陪我半个小时。 嗯， 你选一个你自己特喜欢玩的事儿，特喜欢干的事儿，让他高质量的陪你。 嗯， 那这样你的情感上就满足了，你就不会再去这个有这种感觉了。 嗯， 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陪父母陪完之后累了，累了对他就忽略了。 嗯， 都会有这种。这个 有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感觉这是很正常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你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当你们一块儿出现的时候，你多跟你的这个未来的公婆吧， 嗯， 多一些互动就行了。 嗯， 你跟他们多一些互动，他们就跟他儿子少一些互动，然后你不就感觉平衡一点了吗？ 嗯， 所以第一个就是正常，第二个呢就是并列处理啊，你别说你男朋友这样不对，这样挺好，他只是再补偿一下你就行了。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你多花点时间跟公婆在，跟未来的公婆在一起， 嗯， 就解决问题就解决了， 嗯，好，谢谢董老师。嗯、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孩子哈、啊， 嗯， 她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今年已经是20多岁了，她的问题是她在上初三的时候曾经呢被性侵过。那么在那之后呢，他就开始转学了，转了另外一个学校之后，他认为自己一直就有抑郁的心态和心情。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么多年以来我都是很努力的活着的，我现在呢已经是20多岁了，也有了自己的一个男朋友，但是 我和男朋友的关系就很难真正的好起来。而且我觉得男朋友其实也很幼稚，也不是那种很懂事成熟的男友。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特别的绝望。那么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问他了哈，因为他是在微信中问我的。我问他，我说那你这个抑郁症你确诊了吗？你去看了吗？他说没有，因为他所在的地区呢不是一个大城市，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哈，一个小县城。他说不知道到那里到哪儿去看。他最重要的问题呢，他是有的时候他就是觉得不知道他的生活的明天在哪儿。他甚至在凉台上晒衣服的时候，他都有想跳下去的那种感觉。我听了之后吧，我也觉得特别的难受。他说睡觉不敢关灯，到现在为止睡觉是一直要开灯的。这是不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和他初中时候的经历有关系？ 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被性侵对一个女孩的伤害是很大的。 嗯， 然后他会这个会体验到无能为力。面对着恐惧，或者是侵犯那种无能为力感，而且有时候还会体验到解离感，就是自己的身体可能不受自己控制，无力感、解离感、受挫感，这些感觉都会有，慢慢的还会就是他会有一些认知，比如说认为自己不够好、不好，甚至有时候再产生归因，认为这是自己的错。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心情就会发生。在走到恋爱关系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恋爱标准可能有时候都会降低。 对。 择偶标准都会降低，就是各种一系列的事情都会发生。 对。 但是单靠自己去处理这种创伤，从这种创伤当中走出来呢，其实挺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就是给他简单的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清晰这不是你的错。 对。 第二个呢，就是当时那一刻你也没办法。 对。 你看在国外的教育都是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可以采取安全措施，不要无谓的反抗，有可能还会带来人身的安全。 对。 再有一个呢，就是适当的这种在生活当中增加可控感，比如说规划自己的时间，让自己总有一天当中总有那么一个时间是归自己可控的，不一定涉及大事儿，可以是小事儿。这是一个，再一个适当的体育锻炼，做一些能让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肌肉身体受自己控制，的这种锻炼，不要挑战自己，你有时候可能会挑战自己，就是有点累身体的感觉，没有必要，就是让自己感觉，你看我做这个引体向上或者俯卧撑或者仰卧起，类似于这种你看我可以做十个就可以。就是一些自己能完成的，稍微费劲能完成的东西，他会体验到重新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掌控感。第三个呢，就是可以用一些时空错位的方法来处理一些这种烙印型的创伤。比如说有些人受到创伤之后，他的那个居住环境，这个时间安排、工作路线、家里的这个摆设，他都不变。 对， 他都不变。你知道，在那个情感受到创伤的时候，他会跟这些东西做连结， 对， 他就会出现那种触景间接的触景生情，其实不是直接伤害他的那个情景，他是把情感投射到这个情景上了，所以这时候如果把屋子里变一变呀，改一改啊，颜色变一变啊，自己的作息乱一乱啊，反倒有时候有好处，用这些方法呢，就可以去扰动他内心比较固化和习惯化的那种模式，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认知上、情感上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变化。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老师，在心理老师啊， 对， 帮着处理， 对， 就一步步就走出来。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有一些办法能够处理他以前所遇到的问题。 对对对， 不管怎么样，其实现在是不是在如果在一些某一些地方没有这个合适的条件能在当地找到比如说心理咨询师啊，或者心理医生啊，在网上也有这样的一些渠道吗？ 有一些不错的心理热线可以去拨打拨打，但是我好久没有了解这些心理热线了，回头我们看看能不能。 我想起来了，我们的嘉宾梁红老师那儿有一个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这个心理热线， 对对对， 那个热线是对全国的，而且那是公益的， 对， 公益免费，会有一些懂得心理 这个心理咨询的心理学的一些老师会帮助到他们的。 对 对对，您这样说确实，这是能给这个在某一些地域，在他们可能身边没有合适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的这样一些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路线。 没错，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他是这样说，他说，我想问一下，两个女生，一个女生呢个性非常好，但是有点胖，外在的这个条件呢，脸长得很好看，身材呢就是那种胖女生，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很瘦很仙，一般来说就像是网红脸的那样的女孩子，两个女孩子都对我有兴趣，我呢其实喜欢性格好一点的女生，但是又觉得一个胖一点的女生将来带出去吧，别人怎么说呀，那个鲜一点的女生呢充分能满足一个男生自尊心和虚荣心，因为带出去人家一定会觉得这个女孩漂亮好看，回头率高，可是呢那个女孩的性格真的没有胖女生的性格那么好。我就想问你们这样一个问题哈，找女朋友性格好重要还是外在重要？ 这个好矛盾哈。我们给他讲来，这个还有数据呢。就是男性择偶的时候它是有个次序。它根据这个次序有一些发展变化。第一次序呢还是这个眼睛。视觉看到的。 外在。 外在啊，脸呐、身材啊，特别是男生潜意识里边可能还会注意这个女生的腰臀比。这个跟生育质量有关系。 对。 这是第一因。那么这个会决定这个女生会吸引这个男生产生下一步的恋爱行为嘛，对吧？那么两个人在一起更多的互动长久以来，那另一个因素就变重要了，就是性格因素。就变成，所以他有这么个次序。他现在是问题是什么呢？把这个有时序的东西他平铺了。有点像那个演的那叫什么异度空间啊。那个把这个三维宇宙铺成二维了，现在。 对。 平面了。 对， 你到底是选择这个演员还是选择性格？这个时候对任何人都是挑战。 明白。 不单单是他。 对。 因为他把这个本来是一二三的这么一个东西啪就给你推平了。这个时候做这种决定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你有经历。 经历。 经历。恋爱经历。 哦。 这个经历里边没准还有个受挫受伤的经历，导致你比较固化的就认为性格一定很关键。或者长得好才是最关键的 啊、 因为这样你 这和过去的经历有关系， 有关系，因为这样你比较有那个叫第一因的需求，你明确的知道那是排第一位的，就不是问题了，你要是没有类似的经历经验的话，你当然就不好选择了，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你已经比较成熟老道了，然后比如说年龄到那个岁数了，那个时候人自然会变。他自然可能就会更在意这个性格上的东西，相处性的东西，可能对这个长相性的东西就会往下排一排。 对。 他我估计他年纪不会特别大。我估计哈，但是咱这是猜的。然后呢又没有过去的那么多的这种经验，那这个时候就是个难题。没法选。我们也没办法。你选哪个你都会惦记另一个。 对。 你就会觉得要那什么就好了。你选这个那什么就好了。一定是这样的。 这还真为难了哈。 是为难，是为难的。是为难的。如果你让我哈，如果是我，董老师哈。 董老师。 董老师我就选好看的。因为我认为性格问题啊，它不能，有时候不能算是个问题，因为我们心理咨询师性格的那个拉伸性啊，强，所以我们跟好多性格都能处 啊、都能合得来， 对， 可是董老师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 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法给他答，我只能说要我就先选好看的，我比较真实， 那这个男孩子，我们说让他选哪一个呢？董老师都说了。 要是董老师就选那个好看的，要不你也先试试吧。 先试试吧，先试试，总得往前走一步。 对对对，等不合适了，你再找那个性格好的。 对对对，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大家恋爱、情感、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内容。您也可以向我们来咨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在节目中我们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